诗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中国的玉石文化可谓是源远流长，它代表的是一种价值的象征，是一种文化的积淀。也正因为如此，从古至今，很多国人对于玉都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也使得爱玉、玩玉、藏玉与琢玉者的队伍颇具规模。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杜佩衡就是其中之一。在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玉石收藏家杜佩衡与玉之间的故事。玉雕是我国传统的技艺，也是中国最古老的雕刻品种之一，有着长达7000余年的悠久历史。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好的玉雕如同一幅画作，方寸之间的玉石之上，玉雕师将心中的构思创意创作设计付诸笔下，绝非一日之功。在杜佩衡众多的藏品中，哪件玉雕精品是他最得意最钟爱的宝贝？藏品的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历史故事？本期人物空间，请听杜佩衡讲述他与玉之间的故事。杜先生是玉石收藏家，我其实特别的羡慕啊，自己有这种爱好，又能把这个爱好啊都给实现了，这样的人，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也喜欢，但是呢，谈不上收藏，一个是说没有这个机会，不太懂，怕哎错了，再有一个可能，哎呀，这个一看那么贵，然后这个可能经济上不太允许，那是不是你们这个搞这个玉石收藏，他都得特有钱？ 也不是，反正有钱就收藏点好的，要是钱少点收藏点一般的呗。小东西也有小精品，就一定要收藏精品，就说不见得非要多高档，也有一两百万的，也有一两万的，几千块钱也有，那小精品也有。 您这个小精品的概念它是什么呢？ 小精品就是比如和田玉吧，块珠也小一点，它这本身这个就便宜点，雕的但是要精细，雕工一定要好。 嗯嗯， 因为它是有文化嘛，有一种文化，就是说大有大的，小有小的都有，但是一定要买精品，就怕又图大，买的又特便宜那种，往往就是傻大傻大那种，那不行了那种，是吧？ 又大又便宜这种事儿基本上没有，应该 对，它就很次的，就是很次的有，但是买了那没有什么意义，那没有收藏价值。 哎，就是说这个东西实际上它有一个用金钱衡量的一个价值，实际上它还有一种艺术价值在里面。 对，和田玉嘛，它就是一种中国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一种文化，他是特别喜欢，就自古以来最早用的和田玉呢是干嘛呢？大家就是祭天用的， 哦， 哎，几千年前，后来就变成 皇上呢做玉玺用， 嗯， 做玉玺用，不让老百姓用，只能是皇上用， 嗯， 哎，最后慢慢到清朝以后，慢慢流到就是大家都可以用了， 嗯， 都可以玩了， 就是 现在就谁都可以玩了，叫民玉时代，原来是哎皇玉时代 啊，这个在古代他这个什么人能够佩戴这个玉，他还是有一些这个 很有讲究，对对对对， 有一些规定， 对对对， 说你不在这个规定范围之内，你如果随便的这个去佩戴的话，可能还会受到惩罚 啊，对，没错没错。 那么它本身是一个自然的产物， 嗯， 它就会有它的这个自然的属性， 嗯， 为什么这种东西它的这个自然属性就会被人们所喜爱所看重呢？ 因为啊，我觉得中国人的性格，它这个和田玉啊， 嗯， 尤其和田玉籽料啊，就养殖玉，和田玉籽料，它跟中国人的性格特别的相符。 哦， 中国人的谦虚、内敛、雅致又端庄，这种性格跟和田玉的这种特性特别相符。 嗯， 外国人他不认这个，只有咱们中国人，华人认这个，都认这和田玉。 嗯， 因为他这个和田玉最大的特点是润，很润，并不像那些宝石啊，像什么红宝、蓝宝那种璀璨，乍一看就是让人一看眼前一亮，就是啪嚓啪嚓那种亮。 嗯， 哎，那外国人喜欢那种，外国人性格往往是比较外向的， 闪闪发光的 ，到哪儿我有本事，我要怎么？中国人呢比较谦虚，崇尚的是谦虚内敛，乍一看。和田玉就是一个就跟白石头差不多， 嗯， 白石头，但是呢你越玩越润，越玩越润， 嗯， 你就是时间长了你就感觉到它里边中国人的性格其实也是这种性格，就是很谦虚， 嗯， 一定要谦虚内敛，哎，不是那种特别张扬的， 嗯， 哎，对，完全和田玉就完全是不张扬的， 嗯， 哎，就是中国人的性格 是 决定了中国人喜欢 的。对，像这个市场上咱们见到的比如说钻石啊， 嗯， 宝石啊，它被打磨出来以后它那个样子啊， 嗯， 基本上你多少年它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嗯嗯， 啊，但是作为玉石啊，咱就拿和田玉来说哈， 嗯， 它在你把玩到一定的时间以后它会发生一些变化。 对对对， 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吸引大家去把它留在身边的这么一个很大的原因。那也就是说意味着我们在去选择这个玉石的时候， 嗯， 可能和选择其他的宝石它就不一样， 对， 这个标准判定的标准就不一样， 对对对， 嗯， 标准就完全不一样， 嗯， 因为中国就是历来有一句话叫珠圆玉润， 哎， 找珍珠要越圆越好， 嗯嗯， 找玉呢要越润越好， 嗯， 哎，并不是说找玉要越亮越好，越白越好，不是这样， 哦， 第一要润， 对，这是它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标准， 对对，润，一定要润， 还有其他的呢？ 这是最主要的， 嗯， 哎，润，然后呢，当然玉不琢不成器嘛，雕琢很重要， 哦， 哎，但是现代人呢，对这个白呢也很重视。现代人啊， 嗯， 这古代人 颜色啊， 哎，古代人颜色比较重视，就是清白就可以了。 哦， 哎，但是现代人呢就注意到白， 纯白， 纯白，但是呢也不能太白。如果太追求白，往往就买的都是那种鹅料了，鹅料很白， 哦， 哎，真是。但是呢，它干。发干， 嗯， 真正新疆的和田籽料，第一要润，但润的基础上， 嗯， 白一点更好。但是呢，它这种白是暖白，并不是那种死白、姜白。 哦，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雕工，最主要的是雕工。 嗯， 古代讲究玉不琢不成器，如果一件玉呢，玉是有生命的。 嗯， 但是呢，这些雕刻大师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医生。 嗯， 因为每块玉啊，河床里边籽料在互相撞击，几万年的撞击，玉和玉之间，还玉和打鹅卵石之间撞击，要上万年， 嗯， 有的甚至上亿年的撞击都有裂，叫十玉九裂，就怎么说， 有伤， 哎，全有伤，有瘤有裂， 嗯， 玉都不是完美的。这时候呢，玉雕师呢，他就是医生，他呢来给玉治病， 哦， 就把这个玉有裂的挖掉， 嗯， 完了看他适合做一个什么东西，做一个什么器皿啊， 嗯， 有的做个手镯呀，有的做个牌子呀， 嗯， 哎，做个这种小把件啊，都是， 嗯， 就是他通过玉雕师的雕，然后呢把玉雕师的一些想法全注入到这个玉雕里边， 嗯， 就等于不光有生命，给他增加了灵魂。 哎，雕刻的过程实际上就把他的一些缺陷给他尽量的去掉， 去掉。哎，没错，哎，没错。 有一些，比如说有地方有杂质， 嗯， 把它去掉。 对， 有这个裂的地方，把它避开啊，避掉，或者是这个通过雕刻的手法把这个给它挖掉。 对， 哎，但是在这个同时，又要让它展现出一种艺术形态， 嗯， 啊，不是纯粹的说这儿有一个坑，我干脆我就在这儿挖一个坑挖掉啊， 嗯嗯嗯， 然后这儿有一个缝，我就把这个踢掉就完了。它这个石头，你看不出它的这个讲究来。 对， 对， 对， 哎，这个很多之所以说是大师作品，它就是因地制宜，就着它的这个材料的特性，会产生一种很美的效果。 对， 对， 有时候雕成比如花鸟啊、植物啊、风景啊、甚至人像啊等等，这都是这个所谓大师作品它的这个精髓所在。那您这个收藏的里边是不是就类似这样的大师的作品就比较多？ 对，是， 能跟我们分享几件？ 有许多，反正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啊，有意思的，原来这块料啊挺大一块料，它是一个一半姜一半玉。 啊，所谓姜就是说它是有石头的 石性在里边，按说是不应该要的。 哎，如果拿刀刻一下，它就会有那粉掉。 对，但是说这不应该要的东西。但是呢，就是上海中国玉雕大师，就是一个叫于静一个先生，他呢号称是玉雕界的一个是叫思想家。他雕玉啊，从来不雕一样的东西，都是每一个玉要雕每一个东西。然后他雕玉之前要想，有的想几个月。观察这个玉雕点什么，最后他就看中这块料。这块料人说，人说这上面是姜，不应该要了。下边是玉，他就琢磨，琢磨完，琢磨最后确定的是雕了，是把上面那个姜啊雕成一个鱼，雕成一什么鱼呢？下过油锅，完了再蒸熟了那个桂鱼，一个大桂鱼， 清蒸桂鱼。 哎，对，哎，下边呢？下边那个玉呢雕成一个大盘子、 哦、 然后又雕了一个蒜头，一头蒜，还有一个那个春笋、这是玉的部分啊。因为后来大家就说，哎，这怎么是这色呢？没错，那个桂鱼啊被下过油锅蒸熟了之后，它就是那种白不呲连那种姜色。 对， 拿好玉还雕不出来。 对， 哎，就这样一雕就等于化腐朽为神奇。他把这块本来不应该要的料雕完了，成一个无价之宝。拿好玉达不到这效果。 对对对、 哎、这就是那天那个玉雕大师，那个工艺美术大师，那个崔清明先生来也专门点评这个，说这个是个好东西。 哎，就是其实咱们可能在这个日常当中，好多人更关心那个质地啊，说这个这块料啊，这个哪儿哪儿哪儿有一点不好，这个就残了啊，您这就没有价值了，就不行了。但是这个有时候恰恰被人家这个玉雕大师给用起来了， 对 了，这个地方，所以它也能够成为一个艺术品。 是是的、是的， 这就具有收藏价值了。 对， 还有别的什么得意的作品吗？ 哎，很多，就是玉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尤其有青花的东西。什么叫青花呢？就是说有黑有白，就是说白玉呢，它被石墨浸进去了长时间，就有黑的部分。像这个做好了也特有意思 哦。 曹阳大师做了一个达摩，达摩面壁。哎，这个是一个牌子，做得特别好。它呢，把后边那部分呢，是它是竖着切下来，切下来之后，前面是黑的，黑的雕了一个达摩在黑洞里边。然后呢，从后边能看见后边是白的，白的，就用白玉在后边啊，外边是白的，等于洞里是黑的。达摩也是黑的，面壁在那儿面壁九年。那种达摩那种表情啊，雕得特别栩栩如生啊、 哦。他用那个黑和白来体现了一种光的效果。 哎，对，光的效果，洞、 嗯、 里和洞外那种感觉， 嗯、 哎，让人感觉也是特新奇。 关键在于设计， 设计这设计很重要。 是我们发现您店里还有易少勇先生的叫斗几乐 啊，对，斗几乐，对、 啊，这个也是一个挺风趣的一个。 对，这个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小方形的一小棍儿，小棍儿呢。比铅笔呢稍微的粗一点儿，哎，就跟铅笔差不多吧。 哎， 铅笔粗一点儿， 东西不大， 哎，不大，哎，但是呢，它四方四面啊雕了四种字体 哦， 哎，有那个篆书、楷书、隶书，还有行草。它这个四种字体还雕了一点小竹子，还雕了个假山寿山石。哎，它这种就是它几个擅长的这种全用在这上面。它这为什么要斗几乐呢？它雕这个玉啊，不是说去给别人完成的，去给别人干活。 哦， 哎，他就在给别人干活的中间闲下来，累了的时候，自己拿了那么一个小条，就一个小边角料，然后自己呢叼着玩，这属于自己休息。他这种休息， 自娱自乐， 自娱自乐，哎，逗几乐，完了叼了叼，叼了有，反正也前后也有半年多。 哦， 叼完了之后，正好呢，他也快过生日了，是吧？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就是一种。哎，这种雕的呢，所有特别雅气，他所有跟那些给别人干活的一比，都不是一种感觉。那是为了完成工作，这个是自己的一种心情，愉悦的一种心情，高兴的雕一点，高兴雕一点，所以他的特别好。我这一直收藏着，他们好几个人要从我这儿买，我就不卖，不舍得卖，因为再找一大师做，他肯定没有这效果， 这个功夫， 对他没做不出来这种效果了。 因为他想起来，哎，就雕两刀 啊，对 对, 对， 想起来就刻两刀， 对对 对, 对， 他这个不是一气合成雕出来的， 对，而且越小越费眼睛。他说我这眼睛啊，现在要做这肯定做不了了。 对对， 那时候年轻一点嘛，现在已经年纪大了，快六十了。哎，他说肯定做不了了， 就是那么一个机缘巧合。 机缘巧，五十六个字儿，这么一小棍儿，雕了五十六个字儿，很费眼睛费力。 这个 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艺术品哈，它可能它具有它的很多的特性， 嗯， 其中有一项有可能就是它的唯一性， 嗯，对对对， 这个东西是独一无二的， 嗯， 你再花多少钱，你可能你得不到它， 对， 这是一种，这也是一种境界吧， 对对对， 在您的这个收藏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作品是您最最喜爱的？就是无论是放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您都不会和它分开？ 有那么三个吧，我身上带了一个，你可以看看， 哦， 这是一个曹阳大师雕了， 这是 苏州的一个曹阳大师，他是中国玉雕大师，嗯，雕了一个叫大风歌， 大风歌 我特别喜欢， 哦， 哎，他雕的是刘邦， 嗯， 站在松树下，它是高浮雕， 对， 用的玉也是羊脂玉，这是， 嗯，这是 羊脂白玉，又白又润， 嗯， 这种玉啊，就是说在市面上很难找到，我现在找也不好找到， 很珍贵， 很珍贵，它不光白，它还润， 对， 一般 对。 白的呢，往往又不润，润的又不白， 哎， 润的往往是发青的多，它又那么白， 嗯， 很难得，这块料子很难得， 是， 而且它雕这个题材也好，刘邦站在松树下， 嗯， 这后边有很多就是历史故事， 对， 背面呢刻了一行字儿，就是那个 大风歌， 大风歌，就这么短短22个字儿，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 啊， 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 守 四 方，啊，这是草书的这么一个雕刻， 对， 然后上面有这个云纹， 云纹，哎，对，它云纹也做得好， 这个行云流水嘛， 哎，对对对， 啊， 前面是一个大松树， 一个大松树，整个的这个上半部都是一个大树啊，下半部是一个山石，像是那个悬崖似的， 悬崖，对，很险， 哎，对，人物站在中间。其实比较传神的我觉得就是那人物那个衣袖， 哎，对对对，您这还挺会看的他最传神就是衣袖，他动态， 嗯， 被那个风啊， 嗯， 吹起来那种感觉， 对， 大风歌嘛， 对对对， 就他在大风当中做的这首歌， 嗯， 好了呢，他就当时那种豪迈那种气概啊， 嗯， 一下就表现出来了，被这个风把袖子吹得飘起来那种感觉， 嗯， 所以呢这种呢就是艺术品，而且呢他背后有很多的文化故事， 哦， 他这故事呢是这样的，当时呢刘邦已经61岁了， 嗯， 也不是听说韩信要谋反，把韩信杀了。 嗯， 韩信杀了之后，结果他还有另外有个大将叫英布。 嗯， 英布呢，一知道这事儿，觉得自己也悬了，因为他们当时都跟着刘邦一块打天下的嘛。 对， 说干脆我先反吧。 我也反了。 英布就反了， 嗯， 反了之后呢，谁也不敢去打，谁都怕英布，特别英勇。 嗯， 刘邦本来让他儿子去，他儿子说：“哎呦，我可打不过他。”说还是您去吧。刘邦61岁，等于那时候已经带了一身病。 对， 没办法，没有手下没有可用的良将了，最后他自己去到那儿把英布， 嗯， 经过激战，完了把英布杀了， 是 杀了之后再回老家，他们老家沛县的时候，把那些老朋友叫在一起， 嗯， 连喝酒，一边喝酒一边唱歌， 对， 唱了有20多天，天天唱，最后即兴， 嗯， 编出来这首大风歌， 大风歌， 这大风歌就是他一辈子最有名的一首诗， 就是发出了这么一种感慨 ，对， 啊，这些名将都老了， 对， 都没有了， 对对对， 啊，造反的造反，被杀的被杀， 对对对， 啊，还谁能帮着我去守这个疆土？ 对对对， 啊，一种很寂寞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所以这个里边它就蕴含了很多的内容在里边， 很多历史故事，很多内容， 对， 哎，刘邦呢，他这种第一句就是怎么起义， 嗯， 第二句怎么打天下，第三句就是他现在比较遗憾没有人联手为酿，这三句话， 对，他就把这个材质本身和这个故事本身非常巧妙的有机的结合在一块， 是的， 形成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作品， 是是是的是的是的， 哎，你这个不管你是拿着给人看看他的这个品质， 嗯， 还是给他讲这上边这个雕刻的 内容 和他背后的这 史 故事，他都是很丰满的， 很丰满的，对对对， 嗯， 很有意思， 这就是咱们所谓大师作品吧， 意境也出来了， 嗯， 意境非常好， 刚才你好像说有3件是吗？ 啊，还有一件， 嗯， 这个是 也带着， 也带着，带着让您看看 这个器型可不小 啊，曹阳大师做的， 哦， 叫宝鸭，也可以当小摆件，也可以当手把件， 嗯， 拴上绳就是当手把件， 是一个回头的小 鸭 子， 鸭 子， 这鸭子呢您看它是完全就是宫廷里边仿制那青铜器的做法， 哦， 它的嘴是方的，鸭子嘴应该是圆的嘛， 对对， 它是方形的，而且身上那些纹路啊， 嗯， 雕得非常好， 哎， 它叫宝鸭， 嗯， 也叫一甲一名，获得全国的一个金奖， 嗯嗯， 它这个玉呢也是玉质也是啊 特别好， 哎，特别好。虽然没刚才那个白， 嗯， 但是它有点发淡淡的黄。 对， 真正羊脂玉是这样，淡淡黄，它叫黄白种。 嗯、对， 哎，那薄薄的一层小皮子呢，拿手一摸，就像摸肥皂一样。哎、这种就是羊脂玉， 这个还是一个籽料， 啊、籽料它是籽料里边的顶级籽料， 哎、对对对对对， 而且还这个小皮子雕了一个如意， 哎， 叫如意宝鸭， 嗯， 也叫一甲一名。后来我真不懂，我就问那曹阳大师，我说这为什么叫一甲一名呢？他说你把鸭子的鸭拆开，不是这边一个甲，那边一名吗？ 哦， 哎，一甲一名的玉它也有意思。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古代当中考试就是状元， 嗯， 叫一甲一名，就是第一排里的第一名， 第一甲第一名， 哎、第一甲第一名。 嗯， 所以这个谁拿着这个寓意好在哪儿？就是说我是这个行业里的第一老大， 参加考试我准拿第一。 对对对对，就是这意思。 嗯，这是一个吉祥的寓意， 吉祥的寓意。对，一甲一名、 嗯，加上这个它的珍贵性啊， 料工 这种质地的这种颜色的籽料啊，再加上它的雕工。 对对对， 哎，这是一种属于就是我们传统上佩戴在身上去给自己带来一些好运呢、啊 哎、小手把件、 哎、这种把件 它就是一个什么呀、嗯、就是一种其实人呢是唯一能接受心理暗示的一种动物、 嗯嗯、 就是说它有一种心理暗示作用、 嗯、 您带着一个佩戴一个玉佩或者拿一个手把件哎心里有个它有正能量那种东西它暗示你、 嗯、 所以这个人每天心情就不一样 哎 哎 到什么时候都有信心、啊、 对对对信心 十足我这个手里摸着这个一甲一名我在跟别人谈生意啊或者是我去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啊、哎我总有一种成功的喜悦、啊、 对对对 哎这在身上带着那你不会第三件也在身上带 着没有第三件没就带两件 为什么不带是因为太大呀还是说就是按规矩说不应该带那么多、 啊啊、对一般不带那么多、 哦、 一般就带一件到两件 那个是什么样的作品呢、 嗯、哎呀也是有点大就一个大插牌 哦、 这是也是曹阳大师雕的一个 嗯 正面呢雕了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山水那叫终南山诗意牌 嗯 终南山就是一个北方的山 对对对 北方的山啊它那个特别壮观跟南方山不一样 嗯 南方的山它那个山体是圆弧状的 对 因为它全是树嘛 比较秀美、 哎、秀美、嗯、你看不见它上面那个山的那些石头 对 北方的树呢它都没有啊它就全是那个岩石特别壮观很有一种 险峻 哎险峻的感觉而且一个曹阳大师一南方人他能把这北方的山雕这么好很难得、 嗯、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啊他们都是鉴赏家他们看完了这个玉他说这是我见过这是最好的一个紫钢牌、嗯、就是这种牌子背面的书法、嗯、写了王维的一首诗 哦 哎挺大这个牌子挺大是一个插牌就插在家里边看 会有一个小架子 哎对有一架子、啊、 这个架子插在上面 哎对插在上面、嗯、就是带着有点大、 嗯、 那个牌子也是紫料雕的呢特别的复杂、 嗯、 哎那个而且呢但是防日不乱这一般的人驾驭不了、嗯、有两个画家都说他们画院的院长看完了这牌子说哎有时候我们画画都不敢这么这种布局、 嗯、 如果这种布局弄不好就乱了 对 但是他呢防而不乱这么复杂这么多树啊山呢、啊、但是沿着那小河流进去沿着山往里走哎越走越清楚看得还挺清楚 嗯 说一般我们画画都不敢这么布局、嗯、说他这个因为曹阳大师他本身年轻的时候他就是画家 哦 又是书法家最后23岁以后才学的玉雕 嗯 因为他把画啊书法呀、啊、包括音乐还学过4年苏州评弹都加在这个 结合在一起、 哎、结合在一起加在玉雕里了 嗯 所以出来的就是艺术品 它这个韵味是非常足 哎韵味足它那水呀、啊、云啊天上 对 哎流动尤其是那水那流动的水我说怎么这像活了一样 嗯 他说这因为学过音乐学了音乐、 哦、 他音乐里那旋律都用进来了对他没学过不懂韵律的人吧他画那水就是死板的、 嗯、 哎包括那水波纹啊、 嗯、 包括山呐、啊、怎么布局啊他学过音乐的人就不一样 对过去老话讲哈、啊、是这个在咱们那个京剧行当里讲、 嗯、 说这个什么功夫在戏外、啊 嗯、 其实搞这个玉雕也一样、啊 嗯、 就你这个针对这个材料的这个技艺这是一方面啊、 嗯、 这个怎么下刀啊、 嗯、 怎么走这个线条啊、 嗯、 再有一个就是说你创作时候的一种意境 嗯 啊它可能是来自于你其他方面的很多的修养 对对对 啊之所以成为大师啊这个出来的作品和别人不一样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修养是更深厚啊我们经常可能也会在市面上看到一些这个所谓的河南工啊一些这个比较粗浅的这个雕工、 嗯、 啊大家又觉得啊不都是拿刀在这个石头上去刻刻画画吗、 嗯嗯、 为什么你就会觉得人家那个不值钱而那个大师的那个就那么值钱 对对对 这个又回到这钱上了 是 就是说它珍贵的程度 珍贵的程度 就不一样 其实画也一样、 嗯、 你看有的画 你几千块钱卖不出去，人家李可染那9000多万拍出去那满山红遍，还同样是一张纸，是吧？最后画的水平就不一样。 这就是艺术收藏的一种境界吧， 对对对， 可以说。那这么多年来，这个收藏，当然作品也是很丰富了啊。你刚才其实简简单单的说了三件东西，也代表了这个玉石收藏里边的一种这个品种吧，哎，有这个挂在脖子上的，有在手里头把玩的，哎，还有摆在这个房间啊， 对对对， 或者是书桌上去欣赏的这样的这个这些作品。那么在这个我们普通的朋友如果想要去到这个领域里去探索一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首先要想好自己在哪个方向上发展，我要去玩什么东西。 对对，而且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我这么多年啊，我从最早买这东西开始也得10年了，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找一个好老师，一定要有一个好老师帮把关，如果没有老师自己那么乱买啊，哎，到处碰壁，最后那就是吃药，那个行业叫吃药，到处吃药， 哎，就被人骗了， 被人骗，因为这行业它也水比较深，它不像别的啊，就是说包括一个籽料，光一个料，什么韩料啊、俄料啊、青海料，全出核定位，它不出什么籽料种出，完全靠凭自己的经验和眼力，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老师，对，有一个好的老师，你就走到正路上，要不然我以前也买过一些就乱七八糟的，现在放在家里没法看的东西， 也会走一些， 对，就是弯路，肯定买了，但是后来你认识一个好老师之后，他就帮你看这东西可以不可以买。 好，那这个收藏的过程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 啊，在其中呢可能会走一些弯路，刚才呢杜先生也说了，找一个好老师很重要，那么究竟杜先生找了什么样的老师呢？他又是怎么经历了这些收藏当中的沟沟坎坎的呢？咱们留到下期的节目当中请杜先生接着跟大家分享。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声音工坊。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物空间和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刘丽。休假的时候去英国，有一天住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庄园里，贪恋美景舍不得多睡，一大早就起来穿行于森林和草坡，不时还有肥肥的野兔从身边跳过。爬上一个山坡，一回头一望绿水，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旷野无人，凉风拂面，我坐在这边山头看风景，一只乌鸦站在另一边山头看风景。总觉得生活在别处，总想着逃离车水马龙纷乱人群，却在远离尘嚣的这一刻发现，原来一直想逃离的地方最温暖。 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不违章守交规，礼让斑马线是我应该做的。乘 客，终点站。作为文明引导员，我每天引导大家自觉排队，咱得当好东道主。 北京人要有北京范儿，外出咱绿色出行，房前屋后咱打扫干净，家门口的盛会咱不能跌份儿。